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6集，祸谷。 展大人，开封府的衙差过来了，说包大人请你赶紧回去呢，又出命案了。 这时白福从外头跑了进来，展昭点头，估计就是正通镖局的命案了。 先上松江府。 我也去。 哎，你们等等，我也去。 公孙跑去拿药箱子，赵普决定也跟去看个热闹，林业火也凑了过来。 哎，我也去。 你也去？ 是啊， 你是主要嫌疑。 林业火张大了嘴，那感觉像是第一回听到这说法。 姐姐，我也去。 小四子帮着公孙提着小箱子，和往常一样抓着公孙的衣摆，不过公孙看了看他，倒是为难了起来。这次很明显有歹徒打小四子的主意，若是到了凶案现场，他忙着验尸没看紧小四子的话。 我替你看着。 赵普伸手去提起小四子来，让他坐胳膊上。公孙摸着下巴，眯着眼睛看着赵普，那意思是不太信任。赵普感觉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瞪公孙。 我连大宋江山都看住了，还看不住个团子？ 赵普嘴一快，团子俩字儿脱口而出了。赵普下意识地瞄了小四子一眼，果然那团子正拿眼睛横他呢。 还是我看着小四子吧。 展昭伸手将小四子提溜了过来。赵普觉得这提议也不错，他看着那书生，展昭和白玉堂看着小四子。 可是若是办案 也不用他看着。 白玉堂又将展昭手里的小四子提溜了过去。众都惊讶地看着白玉堂，他竟然主动要求帮忙带孩子。不过白玉堂可没抱着小四子，而是顺手塞进了天尊的手里。天尊捧着小四子，两只大眼瞪小眼，一旁阴侯也凑上来看了看。 你俩给看着。 公孙一颗心就落回肚子里了，拍拍胸口，这俩出马应该万无一失，要是这俩都看不住小四子，那整个江湖也没能看住他了。天尊和阴侯倒是也同意，反正他俩闲着，帮着带带小四子也是不错的。 我也帮忙。 萧梁往小四子身边一站，认真地问了一句， 莫不是有人要打锦儿主意？ 是有个坏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萧梁就眯起了眼睛，那意思让他逮着就揍得那满地找牙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众人赶紧启程上船回松江府。林业火蹲在小院子里一脸的郁闷，素清坐在一旁一边擦盾牌一边瞅他。 不是来问消息的吗？卢大哥这会儿闲着，去啊。 林业火撅个嘴，回头瞧了一眼，发现屋子里邹良还躺着呢，不过这会儿是半靠床上，挺逍遥的，正吃着小四子给他送过来的食物。林业火眯起眼睛，对正询问众人晚饭想吃什么的陈心招招手， 给那哑巴炖一只猪。 正喝水的罗子木一口茶喷出来，陈心睁大了眼睛看林业火。 猪的哪部分啊？炖猪蹄儿还是猪尾巴？ 炖一整只。 陈心一脸嫌弃的皱着鼻子就跑了。诸葛音嫌弃的看着林业火，提醒了他一句， 别招惹别人了行不行啊？不是说要和白玉堂抢猫吗？ 哟，差点忘了， 趁着这会儿白玉堂没空，好好计划计划。 好主意。 几人都知道林业火一空下来就会惹是生非，不如给他想点费脑子的事情做，他也好安静会儿。林业火果真消停了， 走到邹良房门口，坐门槛上，拖着下巴开始想夺猫大计。屋里的邹良听到夺猫两个字的时候，抬头看了林业火一眼，微微皱眉，低头继续吃海鲜。展昭等人到了正通镖局，包拯和庞太师都在呢。包拯一脸无奈看着地上又一具被吸干了阳气的尸体，庞太师则是中午吃多了，揉着肚皮在一旁消食。 大人， 展昭带着众人走了进来，包拯赶紧询问刚才路上发生的骚乱是否有火掌门的为难公孙父子。展昭简短地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包拯，包拯则是深深皱眉。 妖狐族， 大人听过？ 啊，没，不过想起一些事情，不知道有没有联系。 什么事情？ 展护卫，去过南安寺的吧？ 去过呀，微臣胖和尚做主持嘛。 微臣和尚啊？ 白玉堂也点头，显然认识。 老和尚风趣幽默，全开封的人都认识他吧？ 啊，当然问题不在老和尚身上，而是南安寺的西院。你们去过西院没有？ 众人都点头。公孙抬起头，视线终于从尸体身上移开。 南安寺是于汉，年代久远，前朝全面整修，但是保留了西院的古迹，现西院都封着，平时香客们都不会走进去，不过微臣喜欢在里头下棋或者招待朋友。 你们对西院的印象怎么样？ 就是一些残垣断壁，有几个破塔。哎，不过嘛，里头有一尊很漂亮很漂亮的白玉雕像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白狐狸。 什么白狐狸？那是南安寺的古迹之一。南安寺西院的一片破墙里面有一座七级宝塔，它里面有几尊白玉雕，雕刻的是一位迎风站立的男子，他身边或蹲或站有七只惟妙惟肖的白玉狐狸。 整座雕像都是白玉的。 两位前辈都没去过南安寺，是白玉雕刻而成，可谓是价值连城。不过藏在宝塔里，而且南安寺有微臣坐镇，一般江湖人士都不敢打着雕塑的主意。 那白玉吧，质地晶莹剔透，但并不是好玉，它介于玉与琉璃之间，十分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高人，竟然能够用这种玉石雕出这么细致的雕塑来，简直巧夺天工啊。不过如果纯粹是敲碎了卖玉，恐怕一文不值。 嗯，不过那个玉雕的石真的很漂亮，感觉应该是某个神仙像吧。 自然应该是漂亮，脖子上是否有一条镂刻着黄山云海图的围巾？ 刚才还说没去过南安寺。 那尊雕像原本也不应该在南安寺里头，真想不到原来被搬去那儿了。 你们以前见过？ 阴侯和天尊都点了点头，阴侯情不自禁嘀咕了一句， 那是银妖王的雕像。 展昭等耳尖一起看两人。 银妖王？什么？ 算了算了， 不提也罢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又来，这俩老头究竟隐瞒些什么东西，这么一副讳莫如深的感觉。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颇尴尬，幸好这时公孙打破了沉默。 他脑袋里有东西。 众人都凑过去看公孙尸检。展昭瞄着白玉堂， 知道多少，老师交代。 等没其他人，晚上再详细告诉你。 公孙原本正查死因，忽然就感觉郑老六的头轻轻地震动了一下。这可奇怪，已经死了是不应该有痉挛的现象的，公孙于是就觉得他头里可能有东西。 公孙之前将几具尸体都检查过了，因为死因属于五脏六腑收缩，所以他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脏器上边，但是现在看来也许头里有东西。想到此处，公孙突然站起来， 砍他一剑。 啊， 一剑把他的脑袋一切二。 公孙伸手在脑门上划了一下，示意展昭从这位置切开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那意思是这里快刀好几个，为什么要他来？ 这补刀太大了，白玉堂铁定不肯。 展昭望天，白玉堂点头啊点头，切死人这种事儿他是绝对不会做的，倒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怕脏。展昭只好瞧了瞧手里的巨靴，这剑和早多多一样呢，明明是宝贝，无奈都没什么脾气。 你快、啊、 公孙刚催了展昭半句，就见展昭一扬手做了个还剑入鞘的动作。公孙眨眨眼，展昭对尸体努努嘴，轻轻用脚尖拍了拍地面，随着地面轻轻的震动，啪嗒一声，郑老六的脑袋从脑门处被一切二，天灵盖连同小半个脑一起落到了一边，脑袋打开了。众人感慨展昭剑真快的同时都有些恶心，这公孙厌食口味越来越重了呀。 啊，弟弟，虫子。 这时就见小四子突然伸手一指掉地上那半个脑壳，公孙此时也看见了，用一把镊子夹起了一条细细的小虫子，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原来如此， 这是被下蛊了吧？ 这不是一般的蛊虫，或者说这不算蛊。 公孙夹着那虫子看着，那虫子起先还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就不动了，并且瞬间从原本的粉红色变成了深紫色，再变成了灰色，随后粉末状散落了一地，跟香灰接近。公孙从怀里掏出了一枚火折子来，点了那些灰烬一下，刺啦一声烧了个干净。那一瞬间，众人似乎看到了白色的火焰，稍纵即逝。 白色的火，从来没见过。 这根本不是狐妖杀人。 公孙收拾工具，可能是因为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死因，他一直皱着的眉头总算是舒展开了，整个人也精神了起来。 是祸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